接连的成员退出，在星星公会里也算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众玩家在迅速发现这一堆子退出的人都是刚刚打过守护魔神的高级玩家后，都很是纳闷起来，纷纷在公会频道里表示着疑惑。没什么，叶修发着微笑的表情说着：“这些都是临时加进来帮咱们打守护魔神的朋友。” 叶修向工会的玩家们解释着：“哦。”众人恍然。会长好了不起啊，认识这么多高等级的玩家。有成员已经开始抓住机会向会长大人示好。无疑，在他们眼中，这些36级上下的玩家算是高级了，而能认识这么多高级玩家，这也很多人眼中也是挺值得自豪的事。 切，有什么呀？会长的等级比他们高多了。有人不屑地说着，也就是换了个角度继续拍叶修的马屁。工会里一片融洽，高级角色齐退会，最终没有掀起任何风浪。只是有一人此时却很是茫然地说了一句：“什么呀？我不是啊。”20人的团队此时已经只剩下6人。 除去叶修他们4个，一个蓝河，另一个就是这位正在纳闷的哥们儿。蓝河当然很清楚，因为这一堆人里的确有一人不是哪家工会派来的卧底，他当然是搞不清楚君莫笑之前那种意有所指的说话，更是闹不清此时君莫笑对卧底事件的掩饰。 学他这种口气，假装和他一样。蓝河脑中闪过了这样的一个念头，而后发现这仿佛就是之前霸气雄图的蒋游提出过，被其他人视为多余的行动计划。自己怎么不知不觉间就走上这个套路了？蓝河想顺其自然的，结果却发现事到临头，自己还是得在这儿费脑。 就说现在吧，一声不吭，这很不像啊。不知情的人就应该像这哥们儿一样去纳闷。可是学着他这样吭一声吧，这就又是在伪装了。此时的蓝河真的懒得再搞这些事儿了。管他呢，蓝河最后干脆真不管了，也不吭声，也不多话，拿着手里的账号。 2-3下把5级工会的1级属性守护魔神锁给的自然点数加完，就退出团队，自己跑去练级了。此时他自己都闹不清楚，他既然已经没心情当什么卧底了，又拿着这个野号混在星星工会里，是搞什么名堂？他只知道，此时他不想去碰蓝河那个号。 那个代表着他在蓝溪阁工会里的身份的账号。 咦，还剩2个人呢，这2个不是其他工会派来的？此时，叶修身边的陈果看着他们打完守护魔神，看到叶修对这些家伙放的话，看到所有高级角色相继退出，却还是剩了这么2位后问道：“我哪知道啊，我又不是神仙。” 这个看着还香点儿，这个医生不吭就退了团队，这是跑哪儿去了？想干啥？陈果指着2个角色的名字做点评。叶修却依然只是摇了摇头。 不过你也真够无耻的，居然利用人家派来的卧底打守护魔神。 哼，还好还好。 叶修一边说一边用鼠标划着好友栏里的一些名字。 这些都是什么人啊？ 什么中草堂啊，霸气雄图啊，蓝溪阁一类的在第10区的会长。 叶修向陈果介绍着。陈果对这些工会在神之领域的情况倒是如数家珍，但第10区他又没混过，完全不了解。 不过你这种打法又没有这些人也没差了。 怎么会？你没留意我从守护魔神副本出来时的状态吗？ 嗯？ 法力马上就要没了呀！ 啊， 陈国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如果不是有这么一批高级的角色，是用不了这打法的。我的法力不够一直控场到耗尽守护魔神的生命。陈国彻底明白了，这打法看似对仇恨的控制极其精妙，其他人只要傻瓜一样输出就好，但这是技术层面上的，输出的数据如果不能达到要求，拖长了战斗时间，两个控制仇恨的角色就会因为续航到了尽头而无法继续下去。30级出头和35级以上的角色，这在输出上当然不在一个层面，尤其是在聚起了这么多人后，那差别就更大了。 那如果没有这些人，你会怎么打？ 那就等咱们再升上级了再打。 你的意思，多亏了这些卧底，咱们才能过了这1级的守护魔神？ 差不多吧。 虽然更觉得无耻了，但是这种感觉意外的挺爽啊。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加王朝的人， 不如你去街对面问问。 嘿，我倒真是蛮想的。 算了，随便表示一下谢意就完了。 叶修说着倒是点开了好友栏里的几个名字，发去了表示感谢的消息，言辞之恳切，让陈国已经完全可以想象到对面收到这消息的老大级人物们会是如何的泪流满面。 你妹呀！ 正如陈国所料，什么夜渡寒潭、车前子、孤隐等诸多会长收到这条消息时都抓狂了。辛辛苦苦派去的卧底居然成了人家的义务劳工，而且人家一本正经的只字不提什么卧底，还真把这些人当作是各大工会好心派来的帮手。那言辞，这要是个不了解情况的人来看，真挑不出半点毛病。也就各大工会这些心怀鬼胎的家伙，心中越是有鬼，收到这感谢的消息就越是憋屈。 君莫笑。 这一夜，又有好几个地方的玩家狠狠地念叨着这个名字。卧底和守护的事算是告一段落，虽然还有两个情况不明的家伙留在了工会，叶兄面上不当回事，心理上却还是给予足够重视的。一个出色的卧底，一个能来事儿的卧底，是足以重重打击到一家工会的。网游里的工会体系在没有俱乐部的那种背景之前，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有时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就有可能导致工会的分崩离析，更何况是有人专门以此为目的来搞破坏。两个未退的角色，叶修虽然什么也没说，在陈国面前也是不当回事的模样，但心底却还是把两人的名字给记下了。这些还只是因为欠考虑的混入手法导致轻易暴露出来的卧底，至于在那些低等级的玩家群中是否也有混进来的，叶修也是不得而知。但既然建了工会，对这些叶修就早有心理准备，尤其是以成立战队为目标的工会的话，这样的斗争那可是永远都不会停歇的，在必要的时候也许他们也得使用上这样的手段。这无关什么对错，也不存在什么道德不道德，这已经是荣耀中工会竞争中一个最基本的手法了。暂时不去想这些，叶修扫了扫工会此时的频道，大部分人在守护魔神挑战成功后就已经下线去休息了，此时还能留下的那基本都是夜党，在暂时还不可能像大工会那样像工作般的连轴打造账号角色之前，这些肯花时间的夜党很有可能将成为工会的第二批主力。此时频道中讨论着的热点自然是守护魔神挑战成功后 工会成员们所拥有的守护之力。各职业的玩家捉对讨论着这些自由点数该如何分配。不少人一边翻阅着网上的各类加点指导，一边在这儿和大家辩论。这样低端的讨论，叶修觉得自己实在没必要参与讨论了。不过对于这些挺稚嫩的新人，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会长，叶修觉得还是有必要给些指导，让大家少走弯路。就看了这么没几分钟的功夫，叶修已经明显发现不少人引用的理论依据是错误的。这些本该已经被视为垃圾的理论攻略，也不知被这些菜鸟从哪个垃圾箱里翻了出来，当成无上宝典在这传播推销。 喂喂，那个叫吴豪呢？ 叶修看的是忍无可忍，终于点名了。 到。 叫吴豪的玩家正是讨论中很积极的一个，发现居然被会长大人重视到了，还亲自点名，欣喜异常，连忙应了一声。 你那篇攻略是哪里找到的？不对的呀。 叶修根本就没用啥讨论的口气，实在是因为这个吴豪胡扯的东西太过于离谱，连似是而非都说不上。 啊？ 吴豪一怔。 鬼剑士的技能是以法术伤害类型加智力提高输出是没错，但无论是斩鬼还是镇鬼，智力绝对不是唯一的选择。斩鬼的一些技能存在物理伤害，尤其很多时候需要用到普通攻击来衔接攻击，是需要精打细算投入一些力量的。再说镇鬼，有一些具备控制效果的技能，精神是增强这些特殊效果的属性，所以镇鬼在精神方面也是需要足够重视的。你这篇攻略连这点最基本的职业特点都没搞清楚，看是法术型职业就全加智力，没有这么简单啊。 荣耀那是叶修最专业的领域了，立刻针对吴豪的那鼓吹的攻略喋喋不休地说了一堆。吴豪啊啊啊的，却一个字也驳不出来，他几乎都听不懂叶修是在说什么。 还有说战斗法师的那个攻略。 叶修话锋一转，却已经指向另一个在胡言乱语的家伙了。战斗法师那更是叶修强项了，三言两语就让这一位也无语了。 还有啊，这个工会守护之力给的自由点数大家不用舍不得加，加错了或者想换的时候退工会重进一下就行了。 叶修又发现一堆家伙讨论点数不能乱加时，更是哭笑不得。荣耀中并没有那种升级时给予的自由点数，这些自由属性全是工会守护之力给予的点数，这样每换一个工会受到的守护之力不一样，自然点数就会自动重置的，所以可以说是可以无限的起点，怕加错而不敢加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性。 那边组队去副本了，你们这什么职业配置啊，肯定会累死的，换两个法术型的职业进去。 叶修这盯着工会频道，立刻发现问题一堆一堆的。有一些人看副本次数已经重置，立刻在工会里组织去下副本，但是组队一点也不讲究，只要有人报名就去。荣耀里职业种类繁多，或许随便的职业搭配都可以通过副本，但是不一样的搭配总有不一样的打法和配合，面对不同的副本总有最效率的或是最暴力的或是最安全的等等各类可靠的搭配。对于新人而言，当然是能顺顺当当把一趟副本打穿就算不错。荣耀中的副本次数是进一次就消耗一次，可不是通关才算数。叶修目前接触的那都是高手熟手，就算不是，有了他的加入，那要打个副本那都是万无一失的事情。但对于普通新人玩家而言，每天副本里死一死那都是很正常的事儿， 这也是各大公会玩家的等级把后面玩家越拉越远的原因之一。有高手带副本，那和新嫩自己研究开荒的完全是两回事。哪怕这些副本在网上都有很成熟的攻略，但新人想把这些付诸成现实，过程中也得死上不少次。这每死一次，副本的奖励全没有了不说，还倒罚一点经验。如此折腾，哪有那些熟练的老手们胜得快？老手们就算达不到叶修这样的境界，至少副本都是会打的，没有这种生疏的苦恼。叶修以前只顾自己身边，带着唐柔、包子入侵或是其他什么人，再菜过副本也是毫无压力。但现在撑起了一家工会，500来号人，全靠他一个人来支撑显然不可能。结果只好在这工会频道里唠唠叨叨，把看在眼里的那些不妥的地方一一去纠正。这么一折腾，叶修自己是啥都没干，就盯着工会频道聊了2个小时的天儿。这还是工会只有小部分人在的时候，问题就这么多。等到了500号人全齐的时候，该有多少琐事啊？叶修想想，头皮就有些发麻。这建工会本就是个麻烦事儿，所以职业战队才会找专人来打理。职业选手那就算是一个后台，哪有亲自跑来插手这些事务的？叶修也不想这样，奈何身边根本没有什么帮手。唐柔实力是强，但在这方面恐怕还不如这些新人。包子入侵对网游是熟练，但让他来经营工会，那得是脑袋撞树了才会产生的想法。苏沐晨和陈果那倒是都可以帮上忙的，但因为各自的条件所限，目前能帮到的也实在不多。转来转去，叶修的目光最后停在了工会那2个36级的角色身上。这两人目前也都没下线，看来也是夜党。打守护魔神的时候，叶修其实也有留心观察这些人的举动。那种故意放水或是努力不去配合的小把戏，根本就逃不过叶修这种老骨灰的眼睛。这也是他更加认定这些人卧底身份的原因。但并不真实就因为开始一窝蜂的涌入就怀疑到底。只不过叶修眼光虽毒，毕竟他也是身处战斗中，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关注这些东西，所以观察也并不是很周全。比如眼下这两个角色在杀守护魔神时是何种表现，叶修就回忆不起来了，这也是他无法肯定这二人身份的原因之一。 如果真是卧底，或许可以再用用。 叶修心下琢磨了一下，会来做卧底的那都是工会的死忠，绝对的荣耀老手，虽然未必就有什么经营才能，但叶修目前也并不需要这样的经营者，只是希望能有一个可以分担自己统帅这些新人的帮手。这只要是个荣耀老鸟，就基本可以胜任了。不过这个差事可不比打守护魔神，这俨然已经是把对方当成核心领导成员，这是每一个卧底削尖的脑袋都想进入的圈子。进入了这样的圈子，就有机会在工会玩家之内建立自己的威信。而这人如果是个卧底的话，那可就着实有些凶险了。